は混沌にあって闇が支援の面にあり、あなたは言われた、光あれ。こうして光が立った。その光を予想し、光と闇に分けられた。光を昼と呼び、闇を夜と呼ばれた。そして夕日があり、朝があった。空ができ、肉ができ、海ができた。 应该是心儿再宽容一点，哭过就忘了，别再记着昨天，还有什么悲伤。 Baby don't cry， 快乐是片大海，我是飞翔的翅膀，要自由要寻找，一曲闪亮小岛排成很大的围墙，叫幸福群岛。 时空轨道，看未来多美妙。 我有一种 我们很相爱很强烈的预感， 仿佛下一秒实现， 眼泪闪闪， 还有 什么暂时， 还有 要在星空下划过一眼前。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的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思 我是华仔刘德华，十二点哦，想好午餐要吃什么吗？嗯，我想好了，我想吃午餐。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